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风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道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的故事。在我们以往的认识中啊，清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性情耿直，不为强暴折服。在常人的眼里呢，几乎都有如魏征啊、海瑞那样的执着的近乎愚昧的程度。生于齐鲁大地，成就于北京的清官刘墉，生来性情倔强，他是否也像其他清官那么憨直呢？实际情况不一定。历史上真实的刘墉啊，他也是处事圆滑，甚至也拍马屁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道来话北京。今天呢，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》将继续在咱们节目中独家首播。今天要说的是第29回《罗锅交趾》，这也是最后一回了。今天是上半部分，明天呢就是咱们长篇单口相声的大结局。那在听最后一回的这段长篇单口相声之前啊，我们还是来说说刘墉。起码在做地方官的20多年里，尤其是刘墉出任江宁知府的1年多的时间里，他在处理政务方面，在对待官绅豪强方面，确实有不畏强暴的气魄。道光诸城县志就说刘墉是砥砺风节，正身率属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啊，人非常好，节操非常鲜明，上梁正，所以下梁你们都甭歪，这么个意思。民间称他为刘青天。但这位刘青天呢，也并不是像海瑞那么愚，他呢竭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呢，也不失时机的会讨好自己的主子。在乾隆27年春天呀，乾隆在儒臣庄有功、范清贡、齐昭南、蒋士铨、沈初等人的陪同下，第3次南巡江南，哎，到了江苏了。当时刘墉正在江苏学政的任上。您想啊，江南文化大省江苏还是负责文化教育的首脑，刘墉呢自然要见驾陪同。我们从刘墉的诗集中保留下来的《恭贺虎丘寺》这诗里边就可以窥见一斑啊。这里边呢有这个什么“因父纵之教育功，由来盛世吕年丰，六旬九十黄仁泽，二府还劳圣主忠”，那是吹捧有加，极尽奉承之能事啊。可您要知道，刘墉一向具有刚直不阿的性格，但是呢在当时的特定的环境下，内外大臣一片吹捧声中，刘墉你甭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，都要加入这一行列，这值得人们思考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 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万老龙王来，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徐徐道来画北京，让您越听越爱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说过了刘墉真实的历史上是怎么拍马屁的，下边呢咱们接着听君臣斗智。今天是第29回罗锅交趾，那么今天咱们听还是这一段的上半部分，到明天接着请您听下半部分。刘墉绕的乾隆免了天下小鸡儿的税，这可不是一只两只鸡呀、免了一项税，那好，那中国经济能不发展吗？那乾隆那会儿盛世啊，可能跟这免小鸡儿的税有关系。老百姓高兴，刘墉也痛快。乾隆高兴得了吗？那多少钱没了那个啊？生气，这不是气一天两天，好，一气气好些天，越气越心烦，越琢磨越不顺。这天上朝之后，他呀没回后宫，奔哪儿了？琼岛，就是北海啊，倚兰堂，往那一坐，冲着前边的太液池发愣，一个人生闷气。他冲着这个池水啊护食。这小太监都奇怪呀，皇上什么时候数的狗呢？他不敢说呀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和珅来了。那位说和珅干嘛来了？他找皇上啊，想主意找办法整治刘墉啊。见驾已毕啊，这就怎么见驾咱不说了。和珅往起一直腰，我说主子，您说这个罗锅可够可恨的。乾隆说废话，用你说，他要不可恨，我能上啊上这儿护食来吗？乾隆自个儿也知道自个儿刚才冲着水、这哪来的声啊，这是。这不就头些日子绕到这我啊把这个小鸡儿的税给免了，这少多少钱呢？他是沽名钓誉，老百姓说他好，国家怎么办呀？怎么运转呀？主子，您呐绕得住了，您这么恨他，抓个错把他一宰不就完了吗？是啊，我也想抓个错，轻者免职，重者杀头啊。可我抓不着啊，哪有错？你说他贪赃吗？他枉法吗？他徇私情吗？他耽误了他当官的那些个职责了吗？耽误正事了吗？都没有，那我怎么抓呀？你当是你呢，想什么时候宰我什么时候宰。和珅咕咚赶紧跪下了，皇上我那个起来吧，你那些事儿我也知道，我就睁一眼闭一眼就是了，是您圣命。不是我圣命，他刘墉没这事儿啊，我怎么办呢？和珅呐，把那扑腾扑腾那小心跳啊给沉沉。我说主子，您可别吓唬我啊，我这不是给您出主意。是啊，我这不就勺子你一句吗？别害怕。是他，我呀就想跟您说这个，要不我说您绕住了他。别人呢想杀刘墉得抓个错，得想他的办法整治他，您可不用啊。为什么？您是谁呀？您是皇上啊，驾座九五啊，天下一人呐、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呐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，都是您的呀，想杀谁不能杀？用错吗？不用错不也能宰吗？那可不是，过去可不这样吗？封建社会啊，对不对？皇上那想杀当官的那不很容易吗？想杀老百姓那更容易了，对不对？ 乾隆一听，哎，和珅，你说这些年你怎么就不长进呢？你说这套啊，对付别人行，对付刘墉不行。罗锅多机灵啊，我绕得过他吗？啊，没错，把他杀了。没错，我想杀他，我说不定到最后我还得给他加官进禄。得了得了，等机会吧啊！你也帮我盯着点。哎，主子，要不我说您呢，国事操劳，您呢脑子没往这儿使。哎，竖个罪说您有点啊，有点糊涂了。那我今儿干嘛来了？你今儿干嘛来了？您不让我找个日子，不是弄刘墉吗？是啊，你找啊，这不是今儿就是这个日子吗？啊，今天什么日子呀？您怎么了？今儿刘墉啊过生日啊。乾隆一想，对呀，哎，你要不提朕给忘了，对，他过生日啊。可过生日又能怎么样呢？哎呀，您怎么，您传旨召见，您呢把他叫到这儿来，然后呢您怎么办？这么办，这么办，您再这么办，不就把他噗就给杀了吗？嘿，乾隆一听，和珅还真有你的呀，啊，好，就这么办。那位听众说，刘墉今儿真过生日吗？哎，真过生日。那刘墉多大岁数呢？45岁。要依着刘墉的本意呀，那蔫不出溜就过去了，不做寿。为什么呢？过去1到45这就是奔老年了，哪像现在啊，50岁了还算青年艺术家啊，青年企业家。那过去说相声的也是40多岁奔50，那又老先生了，不行，得扶着，得搀着。高德明老先生说得好，多大死的？49就死了，那也叫老先生。过去那人啊活得不长啊，所以一过45他不想过生日，哎，糊里糊涂的多活2年得了。但是今年不一样，老百姓不干。那位说，老百姓有什么不敢？对了，刘墉让皇上减了一个税，这是积大德的事儿。没有半天的功夫，各府州县就传遍了，老百姓啊感恩不尽呐、啊，那得少多少钱呢、啊？甚至有供刘墉的长生牌位的。您琢磨琢磨啊，刘墉这么得民心，他过生日，老百姓能让他蔫不出溜过去吗？老百姓城邦结伙全进城了啊，你说能送什么有钱的值钱的东西，老百姓也凑不出来，反正就是点亲啊，送点什么这个万民伞啊，万民旗，万民衣，还送匾，有的字儿啊都写的不太对，都是错别字，但是那是老百姓的心意啊，写公正廉明，民之父母啊，妙手回春啊，拿刘墉当大夫了，还有写有求必应的，保佑一方，好，刘墉又成土地爷了。四乡百姓这么一折腾，和珅敲出机会来了，哎，这是好机会，行，这样他才来到北海倚兰堂，才跟皇上这么一嘀咕。刘墉过生日，乾隆这么一听，好，传旨召见，把罗锅给我带到这儿来，就说朕给他祝寿。小太监传旨到刘墉府上，哎，把这事儿跟刘墉一说。刘墉那多机灵的人，当时就琢磨了，万岁要给我祝寿，祝寿能怎么祝啊？往往以前过生日或者别的大官过生日，皇上也得祝寿，怎么个祝呢？就是赐个福寿字就得了，就表示皇上心里有你，哎，皇上心里装着你呢，就得了。干嘛还宣我奔琼岛倚兰堂啊？甭问呢，找鞋茬儿啊。我估摸着一定是老百姓啊，给我立长生牌位这事儿传到皇上耳朵里了。 皇上吃醋，给你刘墉立长生牌位，还没给朕立呢，皇上就这么没出息。我估计是这事儿啊，去了没好，可不去，不去也不行啊，不去叫抗旨不尊，那活得了吗？还得去呀，反正啊，多加点小心就是了。刘墉啊，自个儿在家好好的把这罗锅里这几本坏账啊，好好的梳理了梳理啊，把沾着片的那个都给挑开了，把字迹不清的那地儿描清楚点，重新的分好了章节，啊，入了目录，随时一调就有，把这坏账收拾齐整喽，这才穿观音够奔琼岛。登琼岛上倚兰堂，一瞧和珅也在，心说得，明白了，准是有事儿。见过君臣大礼，咱不多说。乾隆就说了：“刘爱卿，今儿这话茬都不对。刘爱卿，臣在。今天寿诞之日啊，臣不敢。敢问寿高多少啊？”刘墉啊，当时罗锅差点没给气直喽。为什么？俩人名为君臣，又有干亲之实。他是太后的干儿子，您是太后的亲儿子，俩人干哥们弟兄。哥俩呀，别人不知道多大岁数，您不知道啊，明知故问呢，弦外有音，我得留点神。启奏我主万岁，微臣虚度四。刘墉心说明白了，毛病在这儿呢。什么毛病啊？四十五啊，他不活四十五岁吗？是活四十五岁，但是怎么样，不能说四十五麻烦了，你不懂得避讳呀。什么叫避讳呀？比方在封建时代啊，讲究避皇上的讳，比方皇上的名字啊、年号啊，都不能直接说，得避开。比方说呀，千字文第一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，就是天和地是玄色的和黄色的，玄其实就是黑呀，又青又黑那种色儿啊。天可不是您看晚上的天，那不就是深黑色青黑色，那不就玄吗？地是黄的，黄土地呀。那位说还有黑土地呢，您别较真儿，反正就这意思。天玄地黄，可是这句话到了康熙年间改了，改成什么了？改成天地圆黄，就是一横两横底下一个儿字，这圆，为什么呢？康熙的名字叫玄烨，所以玄字不能用，沾皇上的名字，天下人念书人念的这句得改，怎么改？改成了圆，为什么叫圆？这圆跟玄啊，意思差不多，一个意思。一元复始嘛，前元初始，元也是最头最原始，那最原本那意思。这叫元。那最原始最原本宇宙混沌一团的时候，那不就是一片深黑一片深邃吗？不就是玄吗？最开始最形而上的时候，那不就玄了吗？所以玄元过去也是一个词儿，不能用玄字呢，得了用元字吧，改了，这叫避讳。包括小说里边您都知道，长子这李渊啊，就这个唐高祖啊，四个儿子，长子叫什么？建成，李建成。二子就是李世民啊，这谁都知道。三子叫李元吉，四子叫什么呀？叫李玄霸。那位说我不对，我知道李元霸呀。对了，就是到康熙年，这玄霸不能说。为什么？他康熙人家好，会康熙，会玄烨。那玄烨是人家名字，盛会你不能用，所以改叫李元霸。咱都知道有个李元霸，对了，人本来叫玄霸，这是避讳。要写到书本上，有时候写的这字儿了怎么办呢？缺一点儿，就最后这玄字的点儿不写，这都叫避讳。

小来雨过转伤情铺赤路，遗恨从今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。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